起来，我打一碗的菜干，我开的锅子啊，阿妈我熬的太精彩。肉熬肉红菜，三碗红菜。 好啦，嚟到呢个9月7号晚嘅北上频道啊，咁啊，我哋录音嘅时间呢，今晚呢一集呢又係亡命录音啊。 亡命快啫。 係啦。咁啊，连续两个礼拜都係。咁啊，今晚嘅又同上个礼拜嘅原因唔同嘅。上个礼拜我哋咩原因？ 因为我嘅原因囉。 唔係。 我星期六我要玩囉。 唔係嘅。 其中一个原因啦，真係。 吓、唔记得咗啦。我都唔记得 咗啦。总之其中一个原因啦。 吓、唔紧要啦，唔记得咗。 同埋你要 吓、 去乜撚嘢啊，時間彈啦，妖。 唔记得咗啦。算咗時間彈。 時間彈啦。 即係夜啦，真係有。真係开始夜啦。咁啊，今日礼拜我记得係咩原因嘅。今日。咁啊，因为今日呢就係、是、因为呢係啊，都讲下啦，就 Reg 先呢就准备乔迁㗎啦。咁就因为约满又租約又期滿啦，咁啊，我哋的總今日喺度焚咗喺度講幾句啦，咁啊好辛苦嘅，應該揾到地方啦，我哋已經 係 咁啊，聽日咧就星期六咧日頭嘅時間咧，就成個 Reg 先總動員，除咗我啦。OK， 仲有我，仲有牛啦，咁咧就我呢两个最贱格噶， 唔关事啊，我有啲好有啲好紧， 因为话你就梗系要咁答，即系插嘴啊， 我要见一个坦嘅网友。 OK， 咁咧就我哋两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咁啊听日 Reg 先就会总动员，咁啊会执嘢噶啦，开始执嘢准备乔迁，咁啊亦都可希望即系又呼吁啲网友啦，就首先多谢大家就支持咗 Reg 先一年啦， 系， 咁啊跟住。其实仲继续要需要大家的支持啦，包括旧会员的续会啦，又或者以往一年都仲未入会的会员，唔系嘅非会员咧，又希望你会入会啦。咁因为其实你哋嘅入会咧，我谂最低限度咧系帮到 Reg 先咧，起码顶咗一年嘅租嘅大佬。咁啊，即系呢个因为而家我谂即系喺香港搞网台，我谂个网台都会面对住嘅都系经费嘅问题啦。咁啊，租系一橛最大橛嘅成本嚟嘅开支嚟嘅。咁啊，粗粗地一年即系搵个九斗咧，都起码即系讲紧六位数字噶啦，一定即系如果全年。咁所以就即系真系一蚊都不能少嘅。咁啊，希望大家就可以捐唔係捐錢啊，入會啊，入會啊，捐錢都得嘅，捐錢都得嘅。你話捐錢唔入會咁都得嘅，咁啊，總之就係撐 入會唔聽都得嘅， 係啦，撐下呢個網台啦。呢個網台以往一年其實都帶咗俾大家好多歡樂嘅，應該都咁啊希望大家真係幫幫手啦。 講幾句啊，講真 好得。 坊間而家曾收費嘅唔淨止 Reg 先一個啦，講真係咪先 ？Reg 先係第一個收費， 唔係 網台，就差不多 係有一個財經 準確啲，我哋會員啊， 會員啦咁樣嚇。咁而家喺坊間已經唔止一個 Reg 先嘅網台係收費㗎啦，而家有兩，起碼我舉豬已經有兩個啦。咁樣人哋都會做得到嘅，你哋都會肯俾錢去聽人哋嘅節目嘅話，何不？俾多一啲咧，唔係唔聽嗰邊，一定要百花齊放。點解又唔何不又做埋會員聽埋呢度咧？係淨係聽嗰度唔聽呢度咁啊？但呢度成日博 free 喎，咁係咪有啲唔啱先？係咪要俾錢先？ 哇！我好驚啊！嗱，我真係嗱，佢又插嘴啊！你唔好插我嘴先啊！點啊？我係真係好驚你嗰啲呼籲。上個禮拜之後，一陣我哋都會講，因為引起好大嘅迴響。 唔係我講邊度㗎嘛？ 冇錯，你一個你邊個講先？唔該你啊，喂，即係唔該你，我真係好怕你插嘴。喂，一陣我哋會講，但我頭先我想話俾我頭先真係有少少提心吊膽嘅，我真係驚人哋聽完你個呼籲咧，全部退會啊！屌你老， 真係 冇 錢都問錯， 係啊，你冇啦，搞你，唔好嚟，唉，真係冇視頻， 捐錢另外一件事， 有視頻真係大家睇下，好笑係幾咁驚 慌， 係捐錢另外一件事， 不係啦，我又講兩句啊，因為好係好彩啦，成我成日都話，即係有時啲網台之神係冥冥中係即係眷顧我哋嘅，即係第一年嘅租 呢其實咁其實唔係即係好大部分都係阿迪仲搵返嚟啦，即係我哋都搵到一個好平嘅地方啦，又多謝啲網友支持我哋，就即係容許我哋支撐到一年啦。咁其實去到下一年下一地方就市價少少嘅租呢其實都係幾成咁上㗎啦， 加咗㗎啦，已經好辛苦。 咁但係呢都好多謝好多，其實好多網友都有支持啦。咁同埋再想講一句，就即係除咗傑斯所講即係金錢上支持呢，你有時收到 email 呢，即係當你唔知有一個 sweet 嗰啲人 係唔需要，你就有個話入咗錢啦，做會員 係啊。 其實你本來已經係做謝曬呢，你哇嗰下 動力嚟嘅，真係 好大動力，係 啊，真係好正㗎，就係、是、我完全理解。 所以唔緊要 係啦，睇到你個即係你呢個即係都同你講講，就係你就算做咗會員咧，唔該，即係 send 個 email 嚟，短短幾句。氹下我哋開心，好啦開心。 雖然我哋有時分得好似， 係啊，即係話俾我哋聽，喂，我捐咗錢啦，做會員啊。 係啊，唔一定，即係有啲網友做年費，你就算你話我試聽一兩個月都好開心啊，都好感激咁樣啦。 係啊，咁啊， 做好我哋嘅節目咧，令到你覺得你哋覺得物超所值， 做乜嘢？ 你一出聲我就好驚，係 咩？ 係啊， 我冇三次都唔出聲好冇？ 係啊，唔係仲有咧，都我覺得可以。可以點講呢落下刁文流嗰個牙教。 點解呢 我記得即係刁文流以前唔知一年前呢唔知係講笑講真就睇死你都過唔到一年㗎啦。 喂唔係我 有 㗎我 先 我嗱我真係 你得你咁樣講。 我話冇可能超過300人俾錢你真係㗎。係 咪而家超過咗喎落咗你棚牙。 咪先 落咗你棚牙 我有權跌返㗎嘛。 係。剝你棚牙， 你棚嗰棚牙就唔使剝啦， 系咪廿幾年前嗰幾句啊，剝咗阿刁文流棚。 唔係大家，唔係大家 過300人嘅會， 唔係講笑啫，牛激勵我哋嘅，即係正如傑斯你都激勵過我哋㗎，傑斯你都激勵過我哋㗎。係，你第一聽第一集聽我哋試播網點，你話過唔到五集㗎嘛？ 我都有啊， 唔係喎，傑斯就咁講啊，佢話咧，喂。冇啲錢賺嘅，唔係撚做啦，咁實話啦。 我冇 你冇撚水啊你。 我冇你咁撚衰嘅，我講嘅有一定認嘅。一年前佢兩句話搞網代售， 戇鳩仔， 戇鳩仔，搞啦，搞嚟做乜撚嘢啊？我係咁樣講嘅。如果佢聽我講咧，一年後而家今日咧就冇叻嘅先呢樣嘢。 唔係都係戇鳩嘅，都唔緊要。係 啊， 戇鳩得開心。 好開心啊！我哋創造好多奇蹟㗎呢一年。咁啊，留翻俾網點你自己慢慢打飛機啦。 好。 咁啊，其實。翻嚟呢我都仲要想讲讲嘅就係打赏前嘅事務啦 ,ok? 咁啊由呢一集开始其实好多网友听完上一集我諗承接返上一集啦首先就係、是、我哋呼吁咗好多捐钱啦我哋开咗两个新嘅个案啦咁啊首先就多谢啲网友啦听完上一集之后呢都有返啲人捐钱㗎啦咁我亦都我觉得有啲建议係好嘅即係譬如话我记得有位网友係同我哋讲呢就係话喂唔好淨係斋叫人哋捐啦 Chris Cool 啊佢就北上打赏前呢就应该喺 Reg 先整返个专业、 啊最好啊、 交代个打赏前嘅缘起用途受惠人等等理清咗捐款嘅方法咁就唔使次次阿杰斯呢就讲到牙血都出埋有文有图方便推广另外可以录一段 Jingle 嗱，我觉得呢佢俾咗好多好有建设性嘅建议嘅。咁但係呢我想同阿 Chris 讲呢就係、是、呢我真係我冇可能一個 moment 一刹那全部可以全部做足晒嘅因为我觉得全部嘢有道理嘅唔使博嘅全部嘢都啱嘅。咁但係譬如话做一个专业我哋有冇人去跟呢我暂时我真係唔敢牙斩斩应承大家因为我希望即係又要講返我自己本身啦因為我找在即係再講一次我哋係業餘然之後跟住做節目我每個禮拜一至五我擺咗好多時間喺工作上啦咁仲要陪啲友仔唱下歌下咁樣啦呢樣嗰樣。 啲友仔啊 即係唔係即係咁講呀咁大反應做乜啫 叫靚仔。 咁咁大反應我唔係講你 ,ok? 咁咁即係真係你話喂我除非我哋可以全職啦放低全職。請個妹妹咁然之後佢幫我跟曬啲嘢呢咁我就可以做曬所有 Chris 嘅。咁但係我都回應咗 Chris 啦我話 ,ok, 逐步嚟啦。咁啊首先就係由呢一集開始呢我覺得責任上啱嘅大佬啲人捐咗錢。我哋應該交代返啲錢究竟點樣用嘅係咪 透明度 係啦譬如話喂即係如果唔係你會challenge我哋我咪攞去唱歌呢 唱歌 但我想講下唱歌我都係 都是扶贫的一种嚟噶。你唔好 challenge 住我哋啊！ 意思我有将我搞的唱歌团咧，吓有赚剩翻嘅钱系捐咗俾你哋打赏钱噶。OK， 唔系啊，咩唔使讲咁复杂啊？我就算真系攞咗打赏钱唱歌，我俾咗钱个妹妹，个妹妹攞翻去屋企度俾家用 咁就唔咁好。 喂，我系帮咗个农民家庭噶，都 我系剩翻啲钱，我真系攞翻出嚟。 讲笑嘅，咁我觉得系应该要交代清楚嘅。咁我尽量咧，首先嗱，未有专业之前啦，我哋就每一集尽量我都会喺个喺北上个节目入边咧 报数， 报下数啊，之前处理啦，嚟由今集开始啦。嗱咁啊，上简单嚟讲就咁样嘅。上个礼拜咧，我哋完咗集节目开始啦，咪完咗即系上个礼拜嗰集节目之后咧，就陆陆续续都有啲人捐钱嘅，名我就唔开啦，因为咧有当然啦，有啲你喺 Facebook 嗰啲，譬如好似有位叫做林志明嘅，咁佢捐咗300蚊，我可以开佢名，因为佢喺 Facebook 度公布个名。有啲 message 俾我啲咧，都有要求唔好开名，咁我唔紧要嘅，咁我有啲就唔开名啦。但我对衷心多谢你，咁你捐咗钱，我真系衷心多谢你。 想讲 吓，咁仲有就系俾 message 所以嗰啲好仔细噶，佢将嚿钱咧。话俾我听，捐咗嚿钱，嗰嚿钱首先咧，嗱有300几蚊咧就做 Red 假年费啦，有几百蚊咧俾阿梁锦强啦，有几百蚊俾阿周小姐啦，周秋梁小姐啦，等等佢分好晒俾我哋，我哋会跟足你嘅指引去做嘅，你放心。 即刻做契弟啊 ，very good 嘅嗰啲 ，OK， 咁好啦，咁我哋唔开名啦，咁咧嗱 ，OK， 上一集之后咧，我哋个户口咧其实多咗。我諗係3-4千蚊啦、仍然係不滿意嘅，一陣可以再繼續探到嗰個問題，但起碼多3-4千蚊。咁我哋呢就加埋剩返嗰啲呢，其實我大約呢就係港紙呀、咁我哋呢就恆生個户口連埋呢個 PayPal 個户口就大約9600几到、我哋未 check 建行嗰、因為呢阿迪呢就一個好，我哋嗰啲我哋嗰户口落後嘅,ok, 我哋 好網上 人哋可以上網 check 呢，數人上網唔得。我哋要玩一日阿的得閒，買張火車飛， 仲要 嘥錢大陸咁啊打個飛機，再然之後去提款機度就 拎曬錢出嚟，拎曬錢出嚟 咁樣啦，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就唔知道建行嗰個可能有億喺度，我哋都唔知嘅。咁啊，總之而家就恆生加 PayPal， 我哋有9600几蚊。 建行暫時係零當佢 係啦，暫時唔知住。咁然之後我哋今個禮拜咧，我哋就捉喺啲9600几蚊度咧，我哋就捉咗5000蚊港纸出嚟，咁咧，然之后咧，我今日一阵我会讲噶啦，因为今日咧我就已经上去就见过被强水淋满全身嘅嗰位周秋良小姐，咁咧就我亲自就去探过佢啦，咁我亦都将嗰5000蚊港纸咧就唱咗人民币，咁啊再搭多100蚊我私人醒噶，啊唔系醒，我捐咗100蚊啦，咁咧然之后总共咧4000蚊人民币，咁咧就亦都继续俾咗周秋良连麦。阿 Matthew 开得名啦，佢同我讲可以开佢名啦，香一位喺内地工作嘅，喺深圳工作嘅 智能听众， 内地人士，唔好咁讲。啊得，可以咁講 ，sorry， 我介紹俾你點樣聽乜上？ 前男節目嘅 一條前男啦，好冇？好冇？ 咁佢都會認 男啊 ，Matthew 咧，佢咧其實上個禮拜，我哋節目都講過，佢就擺低咗1000蚊俾阿周秋良嘅。咁我嗱理應咧，我哋佢嗰1000蚊人民幣，我哋又要 return 翻俾佢嘅。咁但係阿前男 Matthew 就話咧，唔使 return 俾我啦。咁佢又好交代嘅。330蚊港纸咧就唔该帮我入会，OK， 咁啊入 Black 嘅先会，剩翻嗰啲就系打赏钱，OK， 嗱好清清楚楚。 我前啲呢嗰啲就嗱里边 嗱咁同埋咧就系嗰330蚊入会咧，阿迪未搞噶，要谴责阿迪噶成个礼拜啦，佢嘅 吓啲有9个月都未搞啊，啲有9个月俾钱，9个月都未办， 唔系得啦，屌你， 都掉到呕啊，屌， 咪要搞咗，因为有啲电邮，嗱，因为我想讲就系我都突然间发现多咁电邮嘅咁都多謝好多網友啦。咁有啲就我唔知係咪嗰個 case， 就係話啦，一部分就做會員，咁嗰啲我就應該電郵搞咗㗎啦。咁都係嗰句啦，如果有仲有遺漏呢，麻煩再補多個電郵。 係呀、我今日呢我就同阿 Matthew 呢去探下周秋良小姐嘅。咁佢車緊我途中呢，佢塞緊車嘅時候呢，佢就講一句好隱晦嘅說話。佢話呢，哎呀，我今集嗰集北上頻道啊，我都係等你 free 我先攞咁樣講囉。 即係佢俾說話我聽。 你檢上去先，你檢上去先。 你知唔知 啊？你檢上去先啊？ 檢上去。 係啊。 今日啊， 十二點鐘到咯。 點零兩點啦，點啊？ 我下晝 at 佢。 你講曬啦 ，OK。阿 Matthew 聽住咯。嗱，如果你仲唔係 member 咧，唔該啦嚇。我 send 個 message 俾我。 仲有喎，九個月咧，俾咗錢九個月都未得過，我有搞掂未啊？的 係咪 啊？搞掂咗啦嘛。 搞掂咗啦。 親得攞上嚟乜嘢先俾你哋㗎？九個月黐線。 好啦，咁咧嗱，我哋就暫且就交代咗個打賞前嗰個 balance 啦， 冇錯。 好啦，另外一個喺上一集節目出咗街之後咧，一路都纏繞住一個大 topic 嚟嘅。如果喺 Facebook 大家喺北上個 Facebook 大家有上去就知噶啦，就係關於個 PayPal 嗰個户口。 哇！呢個真 係哇，有好多人仍然係入唔到錢入去個 PayPal 度嘅。 係 咁咧嗱，以下呢段時間咧，我就會交俾阿的噶啦。咁未交俾阿的之前咧，我話俾你聽，我又要多謝一位網友啦，佢就 Alan Seal。OK， 我應承我今日打電話俾佢，但我仍然都係忙咧，就係、是、我真係未打電話俾你。Alan 真係唔好意思。咁但係咧，佢即係搞咗好。好撚多嘢㗎，即係教大家點樣用 PayPal， 佢係得，佢係用到，又話我解釋唔到啊，即係我哋知我唔識嗰啲電腦嘅嘢，咁佢就話點解你啲人俾唔撚到錢呢？點一班嘢話，我就好似簡單講，就好似話叫啲人，佢呼籲啲人咧，就係唔好入去個版面嗰度直 click 嗰個 Go to CN 等等嘅，係唔知係即開咗 PayPal 個版面，跟然之後咧就打 Go to CN 嗰、那個嗰條啊 email 嗰條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名。即係喺 PayPal 嗰個户口嗰個名，咁你就可以入到錢啊！之類嗱，咁我唔擾亂大家啦，因為我真係識啲唔識啲。咁我而家手嗱，我就會咁樣。我哋嘅做法就係咁嘅，我哋係揾到個 solution 嘅，暫時揾到個 solution 嘅。咁咧，阿的都已經試過曬㗎啦，係 work 嘅。無論咧小額嘅二三十蚊，又或者係大額嘅二三十萬，你都可以係透過即係阿的一陣講個方法咧，係可以入到去捐錢嘅。咁我而家嗱，我就等阿的。讲完之后呢大家可以听阿的讲啦，亦都阿的听日呢就会做返一个图出嚟㗎，图示 係 哇好撚認 路线图， 一个路线图咁我就将呢个路线图呢我会摆埋喺北上频道 Facebook 个 files 嗰度啦，我稍后就会咁大家会搵到，咁你就跟住个 step 去做OK 嗱，即係我哋係盡一切方法，唔想俾藉口你捐唔到錢嘅， 係啦，係撈你哋嘅，啱啦， 冇啊！其實我話俾你聽，我都想譴責少少啲少少譴責啦，唔好話，因為我其實唔想用譴責嘅，我想話就係如果你有心捐錢，PayPal 唔得， 很有方法嘅。 你就你行出銀行囉，恆生係你捐完你再我接受你屌柒我哋話屌你 rack 先真係落後到冚家產，佢今時今日仲要行出去銀行捐錢 就係咁屌 我，但係咁 就係咁啊嘛， 呢個就睇你個有心程度去到邊度囉，係咪先？咁啊呢個唔講咗，唔好嘥咁多時間講廢話啦，交俾阿迪。 嗱，大家首先可以去咗paypal.com.hk 度啦，咁會見到喺右上角有個註冊位嘅，佢藍色，咁撳入去註冊嗰度咧，佢就會出咗另外一個版嘅，咁嗰版係咩咧？佢就會叫你建立你嘅 PayPal 帳户啦，咁佢有三個選擇：個人、特選或者商業。咁咧你就應該撳入去個人嗰度，因為個人嗰個位咧，佢會有個立即開始嘅 button 喺度嘅。OK， 撳到入去啦 ，OK 就可以打你自己嘅個人嘅電郵地址。OK， 跟住再。揀返你自己 set 嘅一個密碼，然之後佢會再叫你呢重新輸入密碼嘅，跟住呢佢仲會呢叫你好似即係開一個 email account 咁樣，打返你嘅姓啦、名啦、出生日期啦、國籍啦、地址啦，甚至你嘅聯絡電話方法，咁然之後再撳入去呢就會撳入去呢就會同意並建立帳戶嘅。 OK， 撳咗入去啦，去到第四個版面啦，第四個版面就係咩呢？要你打返你諗住，因為你係 PayPal， 即係網上經你嘅信用卡去 transfer 嗰嚿錢去任何嘅 account 度嘛，所以要你打返你嘅信用卡嘅 ，OK， 大部分嘅信用卡都係㗎啦，16個 number 嘅，再加埋信用卡後面呢會有三個所謂嘅密碼喺度嘅，咁你打埋嗰三個密碼之後呢，基本上你成個 PayPal account 呢就可以開到㗎啦。開到咗之後咁又點呢？你開到咗之後跟住可以揀返咩呢？就係揀返 gotocn@recordscene.com.hk， 然之後打你捐款嘅銀碼，咁然之後呢佢會有兩個 button 俾你 pick 嘅，第一個 button 呢就係同意嗰啲 rules 啦，第二個 button 呢就應該仲係一啲你個人嘅一啲資料啊嗰啲嘢，佢同意咗啊，保密 同意啊，多數都係 click， 係啊， 一 因為你一定呢，我發覺係咩呢，佢係幾陰濕下嘅。我搞了兩次發覺咩，就係、是、原來你要拉落去呢，佢係有兩個 tick 嘅。我喺度以為有一個 tick 係搞掂嘅 ,ok? 咁、我後咪再發覺就有兩個 tick 啦，撳完之後㗎啦。咁呢成件事呢，佢就會最後呢會問你一樣嘢，就係、是要你撳一個掣叫提交 ,ok? 當你撳埋提交個掣之後呢，基本上你嗰、那個捐款個銀碼呢就會 transfer 咗去 gotocn@rickardsen.com.hk 嘅戶口度㗎啦 ,ok? 咁呢就試過幾樣嘢啦，第一樣嘢我哋就試過低過100蚊嘅款項，因為好多， 因為有啲網友就話低高過有啲網友就話高過100蚊呢就捐到喎，低過100蚊就捐唔到嘅。 係啦， 咁但我哋試過喎。 我哋試過啦。我 高過100蚊又試過， 我哋個 低過100蚊都試過， 係啦，我哋試過首先係用20蚊去捐啦，咁啊 work 啦 ，OK， 而另外一個就我哋試過用100蚊去捐啦，亦都係 work 啦，係啦，咁所以兩個方法我哋都知道就 work 到嘅、以咁樣嘅路線圖去逐步去玩嘅、 咁我就等你個路線圖咯，係啦，大致上應該係咁嘅， 會唔會擺埋上去 work 先個網頁度？網頁啊，唔係 Facebook 啊， 網頁 要擺會 擺可以嘅，可以嘅， 解釋多少少啦，如果理解冇錯誤咧，就係因為话唔可以捐100蚊以下呢，就因为喺个网页嗰度 set 就 set 咗100蚊。咁头先阿的讲过呢，就是你直接去 PayPal 嗰度俾嘛。即係头先阿的讲过呢，就话如果你冇 PayPal account， 就跟头先阿的所讲嘅方法呢，因为好多网友其实本身係有 PayPal account 嘅话呢，你只要 search 返，即係搵返 Rick 先个 email 呢，你就可以捐几多得㗎啦。就係咁样。 唔係，我想问多个问题啫。你头先讲个路线图个 starting point 都系上直接上 PayPal， 就唔系 click 北上频道版面嗰、那个。 係啦。 系咪呀？ 係啦。系咪呀？係啦，我直接入 PayPal 度。 直接入 PayPal 嘅。咁即係话我哋都要承认啦，就可能喺版面嗰个 click 嗰个掣呢，系可能有啲问题。 唔系，一个就限咗100蚊以上。 哦，嗰个限咗100蚊以上。 係啦。 哦。 嗱，第二样咁讲。嗱，第二样我要提一提嘅 ，OK。我亦都試過就咁打 gotocn@rickardsen.com.hk 去 search 翻呢個 account 去捐錢嘅話咧，我唔知點解啊。OK， 呢個如果有朋友可以答到我嘅，亦都可以答我，就係咧撈落去咧，你撈唔到個版面出到嚟嘅。我可以即係我試過係咁樣做啦，因為當初我用另外一個方法就係重新開個 account 啦，即係開個 account 咁樣去過啦。就 OK 嘅 ，OK。咁我亦都打過去 PayPal 嗰邊問過啦，就其實佢哋咧就冇收到一啲 case， 我哋 transfer 唔到錢過嚟。咁亦都好老實講嘅，上個禮拜我哋出咗街啦，9月2號、9月3號都有朋友咧係經過 PayPal account 去，即係經 PayPal 咧， 係啊， 捐到錢 落嚟度嘅。有人捐到㗎，我就係想話 200、300嘅。 係啊，我哋係收到㗎。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圍繞咗好多問題喺度，咁我諗呢個方法暫時 work 到嘅。 係啦，即係頭先嗱，我簡單講啦，雖然可能有啲人未必聽得明阿的講咩，但我覺得好多人都其實嗰唔係好複雜嘅嘢嚟㗎。 唔複雜， 我只係要提大家一樣嘢，就係話你改變下少少嘅習慣，就係、是、咧，我亦都唔再呼籲大家我會再提一提大家啦。以後就係話你其實最好嘅個 starting point 就係話上翻去 PayPal 嗰度，由 PayPal 嗰個網頁開始。咁呢然之後就跟住嗰個 flow 去做啦，咁其實看圖識字嘅唔係好複雜嘅，我都識做 嘅。如果註冊嘅話、啊、你申請任何email 都要註冊㗎啦，其實好簡單。 係呀、啊、我看圖識字㗎啫。咁只係即係嗰個 starting point， 個路線圖個 starting point 係有少少轉變啦、就唔係由呢個 record 先北上下載嗰個版面開始、就係由 PayPal 個網頁嗰度開始嘅。咁同埋呢就有啲網友啦亦都提我哋就係喂以往呢捐過錢錢俾阿長毛喎，然之後啲錢彈撚翻轉頭喎，咁我唯一嘅解釋，我同阿的都 check 過個解釋就係咩咧？嗰個 situation 就可能係咩咧？我哋遲遲冇捉夠錢出嚟啊，會唔會可能係呢樣嘢啊？ 可能有 呢、這個，咁然之後個錢就會彈翻過去你嗰邊，即係當我哋唔收咁樣嘅。咁所以咧，我亦都提咗阿的噶啦，就係、是、咧北上打箱前嗰度咧就密 check。check 咗之後咧，一有錢咧，我哋就捉咗佢轉翻來我哋指定個户口嗰度啊，即係做咗個 transaction， 即係 finish 埋嗰個 transaction。 OK， 咁就亦都順帶一提啦。嗱，我哋仍然咗兩嚿錢咧，係冇動用過嘅。一嚿咧就係阿長毛嗰嚿啊，打輸官司基金咧，嚇咁嗰嚿錢咧，仍而家應該係有二萬六千幾喺度。咁我哋冇動用過嘅。咁嗰嚿錢咧，我諗啊，遲啲我都要揾阿長毛就問佢，我使唔使轉埋俾佢啊？諸如此類啦。咁我哋冇喐過嘅。另外一嚿係 葉敏華 Fanling 嗰度，葉敏華嗰度。其实五千零蚊嗰度咧，又系因为佢后屘就已唔再需要嗰嚿钱啦。咁所以 要啊，其实要。 总之我哋又系冇动用过嘅。咁我暂时我冇计划究竟系点样用啦。咁但系我哋 hold 住咗嗰两嚿钱喺度嘅，即系嗰啲钱系冇喐过嘅。 阿叶敏华嗰度可以讲啊，我因为我做节目嗰时候，我哋话申请呢、這个搞呢嚿嘢嘅时候，系到时如果叶敏华唔用嘅话，我哋系可以拨落去打奖钱，因为节目讲过噶， 得啦， 讲过嘅，即系冇问题噶。 好啦，好啦， 如果我 再计划啦， 我问下 Fanning， 如果 Fanning 你系咪真 系？系啦，我哋倾下，问一问个 Fanning 先啦。 系啦，因为都冇问题嘅， 尽快再沟通。系啦，如果有网友反对嘅，咁啊提出你嘅理由，摆翻上去北上频道 Facebook， 我哋好民主嘅，吓冇乜所谓。咁啊好啦，嗱咁啊暂且交代咗咁多嘢啦，等大家咧就耐心少少等个路线图啦。咁同埋都系嗰句啦，如果你个 PayPal 继续失败用唔到嘅话，行几步路啦，去恒生银行就捐钱俾我哋啦。 因为要讲就系，因为有都有网友电邮嚟咧，就话 唔系，因为仲有啲我都理解，系咪外国噶嘛？咁佢又去唔到恒生银行，佢真系要靠个 PayPal 噶嘛？ 系。 咁仲有咧、就係呢個內地嘅朋友就可以去翻建行啦， 冇錯。 咁所以我哋個 PayPal 我會盡量去完善佢㗎啦。咁啊，首先咧再講一次三個渠道 PayPal 户口。咁咧，除咗喺北上頻道嘅Regazine 嗰個下載版面，你可以揾到個 button 捐100蚊以上。如果少過100蚊嗰啲咧，入翻去 PayPal 嘅網頁，由 PayPal 嘅網頁開始。 冇錯。 咁啊，跟我哋嘅路線圖。第二個咧就是香港銀行香港恒生銀行户口2343737666668 Lim Kin Yu， OK。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建行嘅户口，中國建設銀行，咁咧就62108172400。2218566林建宇，咁咧就可以上翻去北上頻道 Facebook 嗰度揾翻個 files， 咁咧有一個叫北上打賞前嘅 document， 咁你就可以揾到曬三個嘅渠道噶啦。 係， 好啦，繼續咧，仲有嘢講喎，都係關於打賞前啦。咁上個禮拜咧，就 Alan Shaw 咧就開咗個 thread 咧北上 Facebook 佢咁講嘅，佢話呢一集北上嘅節目咧，阿牛就好勞氣，咁啊引起好多回響啦。咁啊，因為冇人捐錢去北上打賞前，咁上集牛哥就話從前有跳街舞嘅習慣，佢話不如嚟一場打賭，如果每位北粉啊捐五兜嘢去打賞前或以上啦，或集資超過5000蚊。咁啊，请牛哥跳三分钟嘅街板舞， 摆上 YouTube， 三分钟嘅街舞，上载喺 YouTube 就以示公正。咁啊，兔雕文流啊，唔知你以下如何？ 我拉咗啦， 读埋先啊。当你喺呢个东华慈善表演都好有睇头啊！如果有北粉赞成者，唔该按个 like。咁啊，我唔记得，我 sorry 啊，我而家做紧节目，我就唔知总共有几个 like 啊，因为我冇入到个 Facebook 度。咁就关于呢单嘢有好多人回应嘅，咁啊包括咧，其实 Seven 哥就咁样回应嘅，我啊觉得好赞成，佢话嗱。我啱啱又出咗佣金啦 ，Seven 哥就一個咧，一出咗啲 commission 就捐錢嘅人嚟嘅，係我哋應該喂大大力盛讚佢啦， 咁佢上天啦、啊，係、這、 啦、 個， 咁啊今日放假咧又有時間下晝捐咗兩嚿，咁又話時話啦，可唔可以嚟個反建議？捐錢就要求阿牛唔跳呢喂，我真係覺得好 好嘢，好嘢。 咁啦 ，Alan Shaw 就開定5000蚊，就係跳街舞嘅，即係阿牛跳街舞。 5001蚊就唔跳， 定10000銀啦。 5001啦，5001就唔肯跳。 冇，大家想你跳嘅其實。咁所以我哋定10000銀啦，冇啊，即係如果覺得真係太重口味頂唔住嘅，咁啊捐10000銀咯，捐到夠10000蚊咧，就我哋就可以阻止阿牛唔跳嘅。OK， 咁啊最好啦。咁啊有兩。有咁咧，有人捐咗嘅，咁名嗰人唔方便开啦，但可以话俾你听，大约嘅金额八嚿到， 八嚿到， 八嚿一到依家 系冇噶，我觉得系冇噶， 四十 2.18 啊， 即系4200蚊， 咩神嘅丑 捻邪钉，又系神奇 number。咁啊，争4200蚊噶，如果要阿牛跳街舞，咁阿牛有咩回应 ？OK。 跳，如果系嘅够5000蚊，一定跳，一定跳， 系。 但三分钟咧，略嫌太长，唔好意思，两分零钟啊，两分零。 啲老人家， 两分零钟， 三分钟咪即系好似打长拳，打三分钟佢死，系咪先？ 系，唔系，如果唔够，我都跳，我拍条片，净系俾咗捐咗钱嘅网友， 系， 我唔理你捐1蚊、10蚊、100蚊 ，OK。 系，我就唔肯睇， 肯捐过嘅我都俾，我都私人俾条片你。 好， 如果我跳嘅吓，够5000蚊嘅摆上 YouTube 就咁解啫。 哇，咁我不我咁啦，我又做啲嘢啦。 你又咁， 我呼吁大家嗱，你又捐10万人啦，10万够10万蚊 吓，攞跑啊！ 我跳钢管舞啦， 有得唔系，即系嗱，佢呢位老网友真系好，即系 欢乐 满东华形式，喂， 系都得噶，冇乜所谓， 即系卖肉啫嘛，有乜所谓啫？ 唔系，即系有啲网友都问我哋，有啲网友都有留，又就话你够为咗北上打赏钱，你哋可以 去到几尽啦， 去到几尽啦，系咪先？ 系， 如果跳下街舞都话唔得嘅话，喂，我唔好屌人啦，我边 系 屌啦，讲真系咪先？但系我 sorry 啊，但系。唔好话我冷血啦，我唔相信会有5000银嘅， 系嘛？ 但我真系好想跳啊，我真系好想跳啊！ 咁啊，嗱，有记录在案啊，记住阿牛哥讲啊， 总之俾咗钱嗰啲，我私人 email 俾你， 而家就争42个100蚊嘅啫。咁啊，睇下大家吓，咪即刻识做啦，睇佢又睇死我哋啦， 我睇死你。 咁咧就读多个意见，嗱咁啊，街舞讲完啦，仲有意见咧，其实我都想回应下 Eddie 咧 ，Eddie Ken 就话佢喺主持咧就唔应该太在意有几多捐款，即系好多回应。是关于上个礼拜阿牛在第二节发老皮，就算是叫屌柒啲人唔捐钱啦，我可唔可以咁讲啊？咁啊，我都再讲一次， 系 个人意见节目嚟嘅，我系唔同意阿牛咁嘅态度嘅。咁但系阿牛就佢有佢咁嘅态度，我要尊重佢啦。咁但系 Eddie Ken 就咁讲，佢主持人就唔应该太过在意有几多捐款啦。佢话明嘅捐款就当然唔系一定有噶嘛。咁啊，如果真系想每月有固定嘅收入来源，就应该考虑非会员下载要收钱呢个方案。嗱，我话俾你听 ，Eddie， 我哋有谂过好多方案，但系我想纠正一样嘢，因为喺上边呢个其中一个类似嘅意见，有好多人嘅意见，我谂咧系有少少 misunderstand 咗我哋嗰个出发点啊，吓，因为我或者我 get 错啦，但我好想讲就系有很多你留嘅关于相类似阿 Eddie 咁嘅意见。好似以為我哋想收費係為咗自己份收入，我要再強調一點就係，我哋從來冇因為呢個節目收過錢嘅。我想講嘅就係，嗱，我想同 Eddie 講，你呢個咧唔係我哋唔係冇諗過，但 係 我嗱，我作為我呢個節目嘅主持人，我唔想去到一個地步咧，好似要我逼大家去捐錢之後，喂嗱，你唔捐錢或者你唔咩嘅咧，我連下載都唔俾你， 我執台， 我接台，我係唔想咁樣啊，大佬，即係為乜？即係 因為當時搞一吉先嘅時候咧，咁樣話收錢，佢係話 最緊要開心啊嘛， 佢話收錢，咁我嗰頭話我咪應承話擺個節目落過嚟為咗個撥嘅， 係 擺過嚟啦，我都話喂，如果你哋一定係要俾錢先有聽嘅話，我唔會擺噶，我唔會做，我絕對唔會做呢個節目噶， 係啊， 我一定會。起碼你有個 free 嘅時段俾我， 啊、 我其實我唔理佢係 free 4日定一個禮拜，我冇所謂嘅嚇、啊啊。總之你一定要 free， 一定要俾人聽。 唔係我哋冇爭拗嘅喺呢度咧， 冇爭拗嘅，全部個個同意。 我哋希望就係亦都照顧到 Regis 嘅利益，亦都可以平衡到非會員嘅利益。咁我哋而家暫時係，我哋而家做一年都係咁樣做啦。咁只係話你要聽，即係有啲人就食新鮮嘅飯，有啲人就食隔夜飯咁樣啫。咁隔夜都係隔夜幾日啫， 都香 啊嘛。 OK， 係咁，所以咧，即係 Eddie 你嗰個意見咧。我想话咧，我哋都有考虑过，但系咧未唔系去到我唔觉得而家系去到， 我唔想咁做添， 去到一个咁嘅地步系需要咁样去做嘅，即系我都系想讲捐钱系出于自愿嘅，我只系希望就系话我哋喺度成日嘥咁多口水，希望感动到你啦，又或者我哋一路陆陆续续发生嘅个案咧，亦都 touch 到你啦，咁希望都系嗰句就系我哋嘅钱系帮翻香港、中国有需要我哋帮助嘅人，我再讲多一句就系个问题系我哋系向紧香港同中国呢两个地方嗰个。对穷人的所谓的制度 作出嘅一種控訴。嗯、如果呢兩個地方唔係對啲窮人咁冷漠、咁不堪嘅話，我哋唔需要做呢啲嘢嘅。等陣我講下今日我去探周秋良嘅事件嘅時候咧，大家就可以 get 到。 講兩句啊，即係你話發脾氣屌網友。唔係啊，我一個我氹你哋俾錢嘅方法咯，你可唔可以咁樣諗咧？唔得嘅，但係唔得㗎，我屌你哋就唔得㗎。但再可以諗啊，嗱我因為我哋不上， 我又開始驚， 要最高最多人聽啦，你驚，係都係我負責啫嘛，關你撚事咩？係咪先？喂，咁我要不上，我最多人聽。喂，咁樣其實某程度，阿的哥認為呢個節目係向慈善嗰個進發㗎嘛？嗱，好簡單啦，如果每一個聽不上嘅人都係會員，個個都俾錢嘅話 ，OK， 好啦。咁好老實，你哋唔使捐嘅，我會就睇下阿的講，喂，你幾萬聽眾咁撚多錢，你攞翻兩成出嚟捐做不上嘅打出錢得唔得？唔撚得我咪唔撚就做咯，我撚緊啦，實得噶嘛，即係問題係錢唔夠啊嘛，又想幫人，你哋聽係施比受更有福啊嘛，喂，而家我麥蘭咧嗱，唔係屌你嘅，我係施緊出嚟嘅，如果聽 free 嗰啲喺 Facebook 裏邊嘅網友捐錢嗰啲。99.99% 都是一啲俾錢嘅會員嚟嘅，其實係會員嚟嘅。即係當然有位冇俾錢啦，我知邊個嘅嚇。 買飛會都有啲， 都有嘅。但係多咯。 咁講係得1%咯，你講。 10%啦，90%啦。 OK， 係咁嘅。喂，如果即係個個都係做會員嘅話，喂。你攞10% 乜Vegas 攞10% 出嚟 ，OK 嘅喎， 係 咪先？我都 嗱，我又忽發奇想喎， 係咪先？ 我又再開多個盤口啊！頭先嗱，除咗江會冇10萬蚊之外，嗱開個細少少啦， 唔可以講會10萬蚊，太撚多。 咩啊？喂你話事啊？喂而家我跳啊，又唔係你跳，大佬係咪先？10萬蚊跳江會冇 ，OK 嗱，同你捐錢嚟咧，指定啊，唔該，嗱我哋有曬排頭噶大家識做噶啦，即係譬如話，喂我要捐1000蚊，入邊有500蚊。是要傑斯跳鋼管舞的咁就得㗎啦咁我哋就會 mark 低數㗎嗱我開多一個盤口細細地㗎嗱呢個呢我覺得大家有興趣㗎、我記得上一集呢阿牛就講過話咩夠5000蚊呢你就公布你嘅人工㗎嘛。 唔係500咋。 500蚊。 嗰個話網友捐500咋。 吓未有人喎。 未有 人指定。未有人指定啊。 OK 咁有如果你想知道牛嘅呢就捐500蚊咁就得㗎啦。嗱、我咁先 喎。 我開多一個盤口 啊。即解釋係咪咁先。你想知道阿牛啱啱上個星期喺東莞玩嗰一次搞幾多 Q 呢咁樣捐500我就話俾你聽。 我想講我嗰個比較有趣嘅。我諗嗱咁多年嘅北上頻道呢大家都成日有挑戰話喂係咪真係三 我估你想講我知你想講啦。 你係咪想知道真正嘅 rating 係幾多堅堅呢個係咪先 唔係好堅呀 唔係呢個堅 呀。1萬銀夠1萬蚊我會公布嘅每一集北上頻道有幾人聽。 OK 咁我成日都講嘅就係話只要大家其實捐10-20蚊呢如果每一個聽北上頻道嘅人捐10-20蚊呢不得了 夠晒 不得了夠晒㗎唔使我哋講㗎啦。咁而家問題即係話大家成日聽節目唔捐錢上個禮拜啱啱都屌呢樣嘢。咁你要想知道究竟每一集嘅北上頻道有幾人聽呢公布 rating, 10000人。OK, 咁又係啦捐錢過嚟呢你呀指明排頭就得㗎啦。我而家好多排頭啊做呢集。 即係可唔可以話即係捐啲錢啲傑斯話 有冇 包爾啦咁樣。 有啊牛嘅街舞啦有傑斯嘅鋼管舞啦有我嘅 rating 啦有你嘅人工啦仲有呢就係。 我人工500啫。 東莞嘅幾多 Q 啦 ,ok, 我都係500啦。 唔使再重複㗎大家會聽返節目㗎。起碼有5-6個排頭。咁啊方便你捐啦。 即淨係得我同你唔得。 係咪 我的同 你唔耐啦。 係但我諗一個呢就我未諗到做啲乜嘢。但我因為調翻轉就你哋用個金錢嘅量呢其實我好想用個人數嘅。但調翻轉我就即係唔知你哋同唔同意。 咩人數啊 即係譬如話。 邊一蚊都好。 係啦。係啦因為喂。 係個。 200個。 冇嗱但我唯一就我唔知道PayPal 佢會唔會收幾多手續費。即係譬如一蚊如果剩返1毫1仙咁就冇意思。 3% 都 OK 喎。 係。 喂真係試下。嗱每人捐一蚊。 每人捐一蚊。 但捐到幾多出嚟。係我未諗到做啲乜嘢。 夠到幾錢就咁樣。 大家準備下。 又可以試下。 係啊。 我哋唔 mind 即係夠200人啫。 我哋都收過啲1蚊美金我記得。我印象中記得。咁我覺得好開心冇問題。 冇問題啊，其實多少。 冇問題㗎係啊。 我唔係覺得。 出心㗎嘛。 我係覺得。我唔會覺得話逼你啲捐唔捐錢當然唔捐錢我覺得好即係好老土啦講真 係 你免費聽㗎嘛而家免費聽㗎嘛 ,ok, 但係如果譬如你肯捐 我冇讲，我冇讲一个好大嘅数噶。讲真，你甚至一蚊，我都觉得诶、哎、，OK， 你做咗你自己应该做嘅嘢。 嗯， 即系施比受系更为有福噶嘛。 好啦， 好 呢啲知道啦。嗱，我哋呢节虽然好长，但系都要 O T 噶啦，即系讲长少少啦。咁啊诶，翻嚟就讲下我今日咧就去探过啊周秋良小姐啦。诶，嗰位再讲下佢嘅经历啦。佢嘅经历就好不幸嘅，就系诶同男朋友咧就掟个煲。咁然之后咧，就个男朋友咧变呢、这个系，唉啊！我又学翻阿彭彭嗰句，彭彭就成日形容呢啲咁家产咧叫畜生嘅。咁、但系咧就阿彭彭讲得，阿彭彭咧最近都讲得多就系话，咁啊即系侮辱咗啲畜生嘅啫。咁啊，所以我都唔知用咩形容佢。咁啊，佢个男朋友绝对系畜生嚟嘅。咁咧就因为掟煲咁，所以咧就佢就谂咗方法，就系将啲强水就淋落去周秋良女士嗰度。其实嗰个经历咧，就嗰日咧，即系佢系一路跟踪住阿周秋良小姐。咁然之後，然之後咧就嗌佢嘅名，佢一轉身就兜頭就淋落去。咁我今日就去探，咁佢就有一個咁嘅經歷啦。咁啊，再講一次，佢就大概係34歲啦。其實佢之前咧有一份啊，即係幾好嘅職業啦，就喺間北京，喺深圳咧，就喺間電子廠裏面咧就打工嘅，好似都係做文職嘅，佢都係做文職。咁佢就有一位八歲嘅女咧，就喺湖南衡阳咁啊，佢老家度咁啊，我同佢前夫所生嘅，咁然之后就佢个女而家就都仲喺呢个湖南衡阳嗰度生活啦。咁然之后佢个家庭其实都几不幸嘅，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就系佢家姐亦都系失踪咗嘅，即系早两年又失踪咗，等等啦，好多嘢。咁啊，今次嘅不幸嘅事件咧就发生喺佢身上啦。咁啊，大家听节目嘅同时，我谂咧就我都应该将我今日咧我就同阿周秋良我去探佢嘅时候，同佢影咗幅相，咁跟住咧，我都有摆咗上去Facebook， 咁啊，大家我唔系想用叫大家去欣赏一下，我系想去俾大家睇下佢究竟有几惨。咁首先就系咧，我上个礼拜冇去嘅时候咧，我睇相同我今日我亲身去接触佢咧，嗰感觉完全系两种感觉。首先我讲紧佢嗰个创伤嘅程度咧，就系咧。我想讲即系我都唔知用乜嘢形容呢、這个佢嗰个前男朋友呢条咁嘅冚家铲，即系咧我话俾你听，佢泼嗰个强水咧，我同阿 Matthew 都研究过，后屘即系佢泼嗰个强水咧，我话俾你听系由头顶啊，由个头顶啊头发嗰度开始一路系淋落去嘅。咁你如果你喺一个即系只有两个情况，我哋谂到系会咁样发生嗱，因为如果我哋通常谂淋强水嘅。佢喺香港用香港人嘅思维就通常都系揸住一樽一个樽啦 ，OK， 系 咁 啊， 嗰樽强水其实如果你嗰、那个因为那个樽口咁窄咧， 系 你最多泼落去咧，嗰、那个泼出嚟嘅嗰个范围系唔大嘅， 或者 即系 话 即系嗰个系唔会去到嗰个范围咁大，但我可以话俾你听，佢今日即系我亲身见到嘅就系佢嗰个受伤程度系去到边咧，就系、是、我之前都将啲相摆过上啦 ，Matthew 影过啦，佢最恐怖嘅就系佢额头而家咧直情系。有兩個窿嘅，好似子彈窿咁樣嘅兩個窿嘅。咁嗰兩個窿咧，係嗰啲腐蝕性嘅液體，係腐蝕到咧，將嗰個頭嗰啲皮膚全部只腐蝕，即係腐蝕曬，跟然之後得翻，即係你見到啲骨嘅。咁我今日都問過，咁嗰兩個傷口係最攞命嘅。咁然之後我都問過阿周小姐，周小姐就話嗰兩個傷口而家即係嗰復原都好慢啦。咁然之後跟住你見到嗰啲頭髮咧，全部係俾。个头顶开始呢已经全部係俾嗰啲腐蚀性液体即係腐蚀晒。咁而家跟住呢就大家如果睇返想知道啦，佢个身啊手啊所有嘢係都腐蚀晒。我同阿 Matthew 呢就即係半讲笑都咁讲时候咋。佢点可能用一樽强水可以淋到咁样呢？你起码你可能係揸咗个盆淋落去啊吴家产。即係佢有你因为你一定要係成盆由头顶咁样泼落去。你先或者佢仲有啦，佢可能系高，因为周小姐唔系好高啊，咁可能佢男朋友高啊佢咧，咁就由头顶开始就泼落去，所以佢啲强水系好清楚，系由头顶一路流落去全身嘅。咁而家佢咁同埋嗰个面部嘅创伤系最大嘅。咁今日一路同佢讲，佢流咗好多眼泪，一讲起。每次即係講開咁，然之後跟住佢又流眼淚，又流眼淚。咁同埋佢隻眼睛係好攞命。譬如我記得嘅就係隻右眼咧，佢基本上你係見到個 头骨嘅已经系。咁、嗯、我都话你唔好咁伤心啦，我不断都要安慰佢，我话即系第我话我就同佢讲啦，我话就系、是。人生真係有多不如意嘅事嘅，咁我話每個人都有多不如意嘅事嘅，咁我話即係我同佢講，我就目前嚟講最緊要呢就係養好個健康， 是是 最緊要睇下可唔可以快啲復原。嗯、我話有陣時從我話上天係望住我哋大家一齊，即係每望住每個人做每樣嘢。我話雖然係呢件事係一件好不幸嘅事，即係我都同佢講話，但係起碼我話有凡事。從壞嘅方面諗，亦都可以從好嘅方面諗，起碼你仲保得住條命啊！咁我話而家即係前面嘅路你仲要行嘅，咁、 嗯、 我話即係你我話最需要嘅係勇敢咯。而家冇嘢最需要，最需要係勇敢咯。同埋我都同佢講嘅就係、是，我話我哋係一個網台嘅節目，我話好多人聽完個節目其實都有今日我哋拎嘅錢上嚟，都係所有啲人，所有我啲香港人去想幫助你。咁我話我想話俾你聽嘅就係、是。你有嘅力量其實身邊嘅朋友都可以俾到你嘅。咁我同佢講咗就係簡單嚟講啦。我稍後呢因為你知道啦，仲有題外話就係因為我呢個禮拜唔見咗部電話啦。咁所以呢我同阿 Roy 同阿 Jackie 就好少聯絡啦。咁稍後我又會同佢哋開會啦，即係再傾啦。咁呢我今日呢我都同佢講，同阿周小姐講就係話呢，首先就係嗱，今日再攞咗我就再攞多4000蚊上嚟，咁我就探即係亦都探一探你啦。稍後就大家亦都保持住聯絡啦。大家亦都係朋友嚟啦。咁我就同佢講呢，我就話呢，我自己諗到呢，嘗試呢就要有三個方面嘅嘢要做啦。第一就係我會喺個節目度就去呼籲大家繼續捐錢啦。佢係非常之需要錢，我再要重複一次嘅就係呢，佢係比我哋之前做嗰幾個個案更加不幸嘅，因為呢我都話我睇到呢個新聞係一個新聞報告度嘅啫，咁我唔太明白點解深圳啊或者廣東省啊或者省台啊冇乜節目係有講過呢單嘢嘅，咁啊阿 Matthew 今日提過我一樣嘢，我記得就係佢係睇過有一啲comment 唔知係 from 邊度嚟咧，就話咩咧？就話呢個女人唔值得幫嘅，因為佢已經有個女喺湖南衡陽，咁啊即係水性楊花啦。 离咗婚噶咯喎！ 我唔系太肯定有冇离婚，我唔系好啊，我不能证实。但我想讲嘅，就算佢一个十恶不赦嘅人， 系 佢而家呢个经历， 系啊， 已经值得大家去帮。嗯、OK， 我就系想咁讲，系两回事嚟嘅。我想咁讲，唔系嗱，嗰、那个咧就系 Matthew， 唔知听到啲乜嘢，就有可能喺网上见到，咁咪就有啲咁嘅揣测。咁但我想讲翻嘢咧，就系咧，咁阿牛，你想讲咩先？你俾你先。 叫咩？周岩呢个例子， 系 呢个小妹妹， 好熟、哦。 周岩咪系林火汽油点火， 嗯， 全身烧晒嗰女，嗰女仔咯， 记得先。 当时都系有好多有部分嘅网上舆论咧，都系话，哎呀呢、這个女仔水上扬花，喂，梗有一扎咧呢啲咁嘅捻样出嚟讲嘢噶， 系啊， 自然有啊， 系啊， 即系如果譬如，喂，讲真啱唔啱啊？其实网友清楚噶嘛，大佬，但我想讲翻好似周岩咁咧，即系周岩咧就可能第一单啦，系嘛、嗯，叫做而家佢阿小妹妹啦。咁咧，其實好多人幫佢嘅喎。騰訊就馬化騰就捐咗一筆啦，喺出面籌到都有幾廿萬啦，跟住告翻嗰個富二代嚟噶嘛，好似話又賠咗啲啦。咁跟住咧就有啲整形醫院咧都係肯幫阿周岩咧，周岩妹妹咧整翻執翻好啲個樣啦。啊，話真，其實都困難㗎啦，係咪先？嚇、嗯，咁而家又做緊啫喎。到而家都仲整緊㗎喎，講真、嗯。喂，即係如果我哋好，真好簡單啫。我哋 你俾我講埋啊，我就可以答到你㗎啦、 okay. 啊。我就所以我頭先就係話要從三方面啦。第一嗱， okay, 我哋唔好揣測之前點解而家引起唔到個關注。咁、嗯、所以我就覺得就除咗錢，我哋要幫佢，我哋繼續呼籲北上嘅聽眾，希望可以真係幫到佢，因為佢係我想講埋就係因為佢真係比我前嗰幾個個案係更加慘啊，因為佢籌唔到啲咩錢嘅、嗯。我今日我見到阿彭媽媽咧，即係佢嗰個媽媽咧。嗯其實亦都係，即係我見到佢係有本簿仔 mark 住嗰啲捐款嘅、嗯 okay ，但係好少啊，全部都係幾千蚊、一千幾百咁樣，唔、嗯、多嘅。咁所以第一樣嘢係錢啦，我哋要繼續呼籲人哋幫捐錢幫手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咧，我會稍後亦都會再同阿 Jackie 都聽完個節目都會幫佢諗、嗯，或者同其他有辦法喺內地嘅同一啲媒體有接觸、嗯啊、有渠道接觸嘅網友，我將會咧咁 我希望是从在媒体那里入手。咁啊，譬如话呢，我亦都諗緊一个人㗎啦，那个人呢就是阿玲姐。阿玲姐呢就同阿玲姐呢同今日最新闻呢同阿盘盘呢或者啲今日最新闻嗰、那个团队、呢、okay、应该都有啲接触。咁我稍后我好快呢我就会写一封信to盘盘嘅。咁然之后我就希望可以透过阿玲姐啦又或者阿 Jackie 啦甚至如果广州有啲网友听完我哋嘅节目喂你係有 direct contact with 呢个任何广州嘅媒体嘅话话俾我听咁然之后跟住呢我呢就 from 我哋呢度呢我哋就媒体嗰度我哋要做嘢啦、第三方面係 咪先我好似有个南方电视台嘅、okay, 你有你稍后续完节目话俾我听 ,ok,Matthew 亦都会呢係亦都从緊呢个方向去諗咁我觉得第三个方向係乜嘢呢第三个方向呢就係、是、整形医生啦嗱呢個呢其實呢我哋喺上個禮拜我已經入我又唔開名啦、我哋有啲主持啊等等啊見過呢個個案呢其實都開始有同我有接觸㗎啦咁我哋呢、這個呢就我哋又睇下有冇一啲有心人佢係、整形醫生嘅專家咁、然之後睇佢又可以幫到幾多少因為呢我今日問我哋今日又 back 返做周小姐啦我同佢都傾咗好耐偈啦咁佢又講俾我聽而家個警況之慘啦佢警況之慘就係話上個禮拜我都補充過啦就係話佢都差唔多要出院㗎啦用埋借嗰十零萬呢就已經都收皮咁佢住嗰個醫院嘅環境唔使講啦是啊一讲又话我哋中伤嗰啲中国嘅医院总之就係好极都有限啦又污糟又邋遢又热。热呢对佢个对佢嚟讲係好辛苦啊。咁啊唔使讲啊。咁啊出院又唔系唔出院又唔系啦。即係我同阿 Matthew, 我同阿 Matthew, 我同我话俾你听我同阿 Matthew 探完嘅时候我哋两个人喺度讲。 好大气。 如果系我哋两个系佢嘅时候我呢我哋会点呢阿 Matthew 諗都唔使。我死咗佢，我死咗佢啊！咁我话，哎呀，我就话，我又冇乜勇气死嘅时候，我真系唔知点样搞，系好不幸嘅事嚟噶。即系呢个完全系讲唔到笑啊！你去睇完之后，同埋就系冇钱，好穷啊，等等所有嘢，即系搞到好穷。咁突然之后讲佢做手术嗰度嚟紧会点咧？周女士话，周小姐话佢，我都唔知道做。多幾多次手術而家呢嗰、那個醫院就同我講佢嗱你聽我隻眼啦嗰隻眼我都即係我都唔識形容俾你聽嗰隻眼係好攞命咁佢就話個醫院同個醫生同佢講佢話淨係你隻眼都可能要做幾次咁周小姐就話我又唔係好信得過即係你明明啊 明白 你知有間大陸醫院個醫生同你講做多幾次你出發你第一個感覺就係你係咪又掠我水啊你知嗰啲醫生係算啦我即係我覺得大家都會諗你係咪一個無良醫生嚟㗎？即係其實你知係中國人，中國人諗嘢就係咁㗎啦。咁我又信唔過你，我而家都唔知道做手術好唔做手術好。咁成身咧，其實好多嘢都需要做手術㗎。譬如話嗰個身啊、手啊，仲有嗰個額頭嗰兩個窿啊，等等。你知唔知佢個呼吸啊？ 都辛苦。 你睇下我同佢影嗰幅相啊，佢個鼻哥窿兩個鼻哥窿係插住一個膠質㗎，佢。口系我谂系要嚟，我谂嗰个 function 大致上嚟讲咧，系要嚟扩大佢嗰个鼻哥窿嘅，因为佢烧到埋咗啊，咁所以要揾两嚿嘢咧，就撑开佢个鼻哥窿，佢先可以唞到气。佢仲要喊，喊嗰时仲要流眼泪、流鼻涕，嗰啲鼻涕系经过嗰两个质嗰度咧就流出嚟。咁我都，我都讲两句又喊，讲两句又喊，咁我都唔想再講落去。咁所以成個情況其實呢我記得探佢我再講多少少啦個感覺係乜嘢呢就係、是、我都未探之前呢 ,Matthew 成日同我講就一路入醫院入緊個醫院嗰時候不停跟我講你要有心理準備喎有心理準備。我話得啦我有曬心理準備㗎啦。但係無論有幾多心理準備呢 真係真正見到時都 係。我都真係有啲頂唔順但係我又分享下咁嘅經驗啦我都唔係好多呢咁嘅經驗但係呢我諗我去之前呢我又記得返我睇睇過以前德蘭修女嘅書啦，同埋亦都睇過戴安娜有一個好出名啦，戴安娜王妃、就係佢親吻一個愛滋病人。咁我記得德蘭修女以前都講嗰樣嘢，就係話佢話其實對住呢啲咁嘅呢種即係呢啲咁不幸嘅人咧，其實首先就係咧如果你接觸佢嘅時候咧。 俾多啲直接嘅眼神俾佢啦。係係係。嗰、那個係嗰、那個係同埋就係盡量保持同佢傾偈嘅時候咧，盡量保持翻一個你同一個正常嗰、那個嗰、那個距離啊。係。因為佢話其實呢樣嘢咧係好有道理嘅，因為譬如話有陣時你見到嘅時候，你自然你又想行遠啲啦，你唔想太過親近佢啦。咁我自問我今日係盡量做到足嘅，我其實我冇乜點嫌棄過周小姐，或者想怕佢嘅，我好快我都適應到，但係個問題係個心好實啊，嗰、那個心情係好難，即係我其實我都想喊啊，我唔係講笑，但我都係盡量去忍住啦，聽佢講嘢嗰陣時，咁但係anyway 就係、是、我諗我做完探完佢之後，我完成到我要完成嘅嘢嘅，就係、是、我諗我希望要完成嘅就係咩？唔係擺低嗰4000蚊啊，係想俾到一啲正能量俾佢， 俾啲關懷。 俾嗰、那個係啦，佢、啊、就係呢啲關懷就係正能量啦。咁我諗我希望我可以做到啦。咁稍後我會繼續再探佢啦。呢、這個個案係未完嘅、所以咧嘥咁多時間，大家聽完第一節，我希望大家咧真係幫幫手，因為。再講一次，我真係要再提一次，呢啲嘢唔應該我去做，呢啲嘢係應該深圳政府做嘅。嗱，我都問佢，我話深圳個政府有冇幫你啊？咁佢話，第一佢就係咩咧？個兇手而家拉咗啦、但係個兇手就冇錢，本撇。咁咧，然之後咧，亦都深圳公安亦都唔俾佢接觸。个凶手嘅爸爸妈妈，佢哋识嘅其实，但系而家对方嘅爸爸妈妈亦都冇嚟探过佢啦，佢又无从入手，即系如果佢想索赔，亦都冇嘢可以做到，完全做唔到嘢。跟住咗我话，咁喂，有冇啲譬如残疾基金啊，类似嗰啲嘢可以帮到咧？冇啊，对唔住，系 zero 啊。咁、我想同你讲就好简单，详细我唔识啊，但我想话俾你听，阿周女士喺深圳做咗咁多年嘢。佢一定供足社保同医保，我要再讲。 去边度？ 佢哋去咗边度啊？ 去边度？ 咪去捻晒啲冚家产官员嗰度，慢慢卡啦 ，OK？ 炒下股票啊！ 炒下股票，沟下女，咪攞晒钱咯。 系咪先？ 供就有呢啲人有份供，我以前喺上海都有份供啊，冚家产。如果我俾我啲社保俾唔俾得翻我，我都攞唔到啊。 冷静啲啊， 你要攞、啊，你要攞啊，填十零廿张 form 啦，跟完之后咧十。二幾十個部門同你射下波啦，搞到你最後咪攞唔到咯？點解我哋要做咁多嘢？就係因為呢啲人係冇人幫㗎 嘛，講真。 係啊，咁所以我哋先要做呢嘢。其實呢嘢唔應該我去做㗎。 真係喎，喂，我就咁諗嘅，即係咧，其實咧，好似以阿周岩妹妹嗰單 case 咁咧，其實喺網上邊咧，即係微博啊、QQ 空間啊，係發揮咗好大嘅作用。 即係 我又覺得可能撲街，即係可唔可以將啲相擺喺微博、啊？ 唔係，我頭先咪講咗咯， 盡量推， 係啦，我哋會盡量去推。 我哋用微博去逼屎翻， 係啦， 我哋大陸嘅傳媒，即係其實大陸傳媒 咧有呢樣嘢，我明㗎。我今日都同 Matthew 講就係、喂，北上頻道個節目嘅力量係有限㗎、我唔會攬住呢啲嘢， 即係每個 呢啲名譽去做， 每個網友都可以幫下手啦。 我就話嗱，網友咧其實可以，因為你哋上網係叻過傑斯㗎。系，而家嗱網撚真係可以做嘢啦，開始。唔該大家，睇下可唔可以點樣分咗個呢、這個個案出去？ 可唔可以即係 啲相咧，全部喺我 Facebook 度攞到嘅。咁咧， 有微博就做微博啦。 周小姐唔介意嘅、OK， 咁咧 講咗唔介意啦嘛。 就講咗啦，我哋徵得佢同意㗎啦。咁、所以啲相你可以分咗出去，或者將我而家呢段聲音亦都分埋出去，乜、都得嘅。咁、然之後咧，就希望可以擴大嚟搞咯。即係咁咯。 最簡單啦，其實我知道，其實我哋好多網友都有 Facebook 同埋唔係好多有微博同 QQ 啦，咁而咧 QQ 空間咪貼上去咯，喺有微博咪貼上去咯，喂，盡量多令到多啲人關注啦，多啲人關注啲傳媒係受到壓力會做嘢噶， 正面啲咧、即係咁講，即係聽到即係傑斯咁講啦，我咧其中一樣嘢，我覺得最感動就係話阿玲係咪玲姐嘛，係嘛？ 玲姐， 即係玲姐係曾經係一個我哋要幫忙嘅人， 佢都捐錢， 佢變成咗一個幫人嘅人，即係有時你相 信、真係要講多再講多少， 唔係，我覺得呢個係俾大家望有一個好大鼓勵就係、是。 永远唔好低估自己嘅力量。 系啦， 亦都大家一齐俾祝福呢个周小姐，系嘛？咁然后我哋相信我哋要做啲嘢出嚟。 嗱，玲姐嗰个其实我仲有啲嘢要讲，但我谂呢节实在太长啦。 等到先啦， 打几只歌先啦。 好啊，好啊。 冇嗱，咁啊，亦都介绍下呢只歌啦。呢只歌咧就我女介绍呢一对乐队俾我嘅。呢度我唔知系咪叫乐队咧，叫做 Piano Guys 啦。咁啊就一对一班美国嘅靓仔，咁亦都系喺 YouTube 度爆出嚟嘅一对乐队啦。咁啊，我睇 performance 咧就我唔系好中意嘅，因为佢哋好似佢哋玩佢似玩杂技就多过咧就似玩音乐嘅。因为佢哋可以用一个钢琴咧就拍打啊所有嘢啊咁样走嚟走去咁样咁啊，但系啲年青人好开心啊。咁但系咧其实佢嘅音乐都真系唔错噶。咁啊近期其实出过一两只碟啦，咁啊其实都几卖得嘅，而家都几 hot 下啦。咁就可能都有啲人会识嘅，咁所以我今日拣咗一只佢哋嘅音乐啦，因为佢全部都系纯音乐嚟噶。咁啊佢哋嘅特色系乜嘢咧？就系咧佢哋系一个钢琴、一个小提琴同埋一个大提琴咧，就为即系就系啲弦乐同埋一个钢琴咧就。就是为主要嘅乐器咁去玩啲音乐啦，咁啊玩嘅音乐其实好多好多都系大家好熟悉嘅，包括今日我介绍呢一只啦，咁啊呢一只其实咧即系由人网年代开始啊，大家听呢个人网嘅节目啊，或者我哋 Record 先嘅节目咧，其实间唔中都会出现噶啦，就系 Canon 嘅 D 大调啦，咁咧就但系咧今次佢哋玩演绎呢个版本，其实咧我觉得几得意，因为将一只好沉郁嘅一隻音乐呢，佢就将一隻古典交响乐呢就将佢变成一隻好有夏天 feel 啦，加咗好多 percussion 啦，加咗特别啲 conga 等等啦，咁呢令到嘅歌几得开心嘅。咁所以呢就亦都好似话系咪送埋俾阿 萧生啦？因为佢系中文版，中文版就癫缘回望嘛。 系啦，癫缘回望啦。 癫缘回望咧 就系啦，即系最近又好似见到佢又开始 发脾气嘛。开始系 佢两个老人家， 阿萧生咧就开始咧，由癫缘回望嘅嗰啲咁嘅 melody 咧， 系 变成咗而家呢一首歌嘅 melody 咁啊，亢奋晒啊嘛，而家 系咪先？咁样系啦， 咁送俾佢啱晒啦。 系啦，咁啊亦都再希望两个老人家。啦，为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啊， 即系为壮， 啲血管可以收缩噶啦， 即系就系屌嚟屌去，冇意思啊， 唔系得一个屌啫，一个喺度玩啫，一个屌啫， 抽都得 ，OK， 当然玩嗰个都好开心啦， 咁啊 ，OK， 咁啊呢只音乐咧改个少少个名嘅名咧叫 Rock Bells Canon， 咁我哋咧就听听音乐翻嚟咧，我哋继续我哋第二节嘅北上频道。